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位咧收睇《风云曲》，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atron 同埋白伟聪咧，亦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咧啊嘅陆续嘅加入嘅。咁啊，中国香港特区咧，自从经过所谓嘅立法会啊完善咗选举咧，就一片咧系爱国爱港，已经系确保咗咧爱国者治港啊呢样嘢，即系话90个立法会议员咧，冇一个咧系会里通外国，同埋咧系会颠覆啊呢个中国同埋香港嘅安全嘅呢样嘢咧，就已经咧系明获啊中国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咧夏宝龙啊嘅高度肯定。好啦，咁但系而家咧就快年底啦，下一届嘅立法会咧又次啊要举办所谓嘅选举咯噃。嗱，立法会里边咧系波涛暗涌啊。首先系咪需要90个议员？呢、这个自从啊两年几之前我哋风云谷带头质疑之后咧，而家咧香港嘅建制爱国派咧都有人提出同样嘅疑虑，就既然你陈茂波咧年年话咧系要裁赤，啊政府咧系要 cut 预算，咁点解啊系有冇必要系养够90个举手机器咁多？点解唔 cut 啊最少1/3，系改翻到60个？嗱、这个咧相信咧。在李家超特首的英明领导之下，他会有盘算。另外一样就是另外一件事就相当之严重了。就是根据明报文风不动这个政情的记者那个专栏透露，现在中国香港特区的政圈之内是流传90个议员是否获得连任就要过特首李家超那关。咁咧有好多議員咧收到呢個風咧，據說啊明報報導咧都幾惶惶不可終日，就話如果咁樣咧會影響啊監察政府嘅力度。嗱，即係話咧，行政長官咧係有生殺大權，呢90个議員啊，憑佢以往啊5年嘅表現，如果佢哋嘅言論或者嘅立場啊係有嚇過激之處，甚至係有軟對抗之嫌，又或者係同黑暴啊，是遙相呼應的話，只要特首李家超呢是覺得不妥呢，是他發揮這個叫強勢行政主導，是可以不給這個議員呢是連任的，即是俗稱的 DQ。 這件事完全不出奇，因為呢最近呢就連中國澳門特區呢、都被澳門政府呢是連續 DQ 了12个、這些呢涉嫌是反澳亂反中亂澳啊嘅議員，嗱呢12个議員咧，係嘛？突然間咧被揭發咧，佢哋係對中國咧係不夠忠誠。之但係咧換翻以前啊，咁多年咧，中國政府又好，中共總書記又好，對於澳門啊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嘅成績係高度肯定。甚至咧嚇啊，上次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啊慶祝啊呢個澳門啊所謂嘅主權移交啊25周年嘅時候咧。就喺澳門不止咧，係會喺嗰度停留，而且喺度過夜。相對於嚟香港咧，就只係短短幾個鐘頭唔過夜咧，好多親中嗰啲擦鞋仔都揣摩咧，就係話習近平主席對於澳門啊執行一國兩制咧係極為滿意，但係對香港不滿意。但係對澳門咁滿意咧，都一口氣發現咧有12个暗藏嘅反澳亂、反中亂澳計時炸彈。於是手起刀落，趁他們萌芽狀態還想捐回來做立法會的時候即時 DQ 斬決。如果澳門都動得12个的話，那邊那麼愛國那麼太平，你說香港止不止12个呢？所以放出這樣的消息，明報這樣透露，我覺得裡面有很多玄機，亦都令很多那90个這些這樣議員就左猜右度，就夜晚可能睡不著。下屆又冇得做游自可啦，冇得撈啊冇問題。之但係如果你話過唔到特首嗰班，俾佢 DQ 咗咧，你唔做議員啊，跟住喺中環嗰度行走啊，呢個香港嗰啲中國人好現實嘅，見到你因為俾特首 DQ 冇得連任咧，個個揞住個鼻啊混路行嘅，你經營其他嘅生意咧都唔會再有人幫襯啊， 因为咧香港其他嗰啲人就会估啊，到底系李家超唔信李超啊，定系李家超上边奉夏宝龙嘅意思啊，定系奉中央阿爷嘅意思啊？你而家都知啦，系嘛？就算系呢个曾志伟啊，同埋钟镇涛唔小心啊，同马来西亚一个歌手黄明志啊，系俾佢搭一搭膊头影张相啊，都即时要向13亿人民撒冧，好似咧系惹到麻风一样。所以呢嗱 ,DQ 就事小 ,DQ 咗特首过嗰关唔俾你过，跟住你冇议员做呢，喺香港变咗个叫 social untouchable 啊，係变咗个不受欢迎人物，跟住呢嗰啲呢中环饮宴又冇你份啊，西环请帖你又收唔到啊，嗰啲福建同乡会庆祝几多年啊，譬如啊旧年明明你有得上台捉走啊，今年莫名其妙冇收唔到张帖啊，咁等你呢望到颈都长埋，左猜右度，陷于嗰种中国人嘅政治恐慌呢，先至系一个夜长梦多嘅噩梦。所以呢件事呢一啲都唔简单。点解会有咁嘅传闻呢？咁就好笑啦。咁我哋今日呢系研究一下，同埋大胆猜测一下，有边啲议员可能会惨遭毒手呢，系过唔到特首嗰关啦，好唔好啊？ 呢条新闻咧，当然系表现咗特区政府，可能唔止系特区政府啊，可能系中央政府啊，对于立法会议员嘅表现或者佢哋嘅立场咧，有啲不满啦。嗱，如果我哋夹埋另外一则消息咧，就系喺今年嘅呢个七月初咧，立法会公布立法会议员嘅守则。咁呢个守则唔系讲紧啲迟到啊，或者发言过长啊，或者衣衫不整嗰啲嘢，而系。嗰、那個係要求佢哋咧，要真誠支持行政長官同埋政府依法施政，係以建設性嘅態度履行職務，建言獻策。嗱，唔能夠故意貶損行政長官同埋政府管治嘅威信，亦都唔能夠刻意破壞同削弱行政主導嘅施政效能。嗱，呢條咁嘅守則咧，其實夾埋你嗰、那個疑似行政長官可以 DQ。啲立法会议员呢就係话俾立法会听，其实你哋呢90个人呢唔係咩监察政府啊或者批评政府，係话俾你哋知你哋係配合政府行政主导嘅角色。因为呢主席梁君彦呢就话俾讲到明啦，提醒议员啊一定要小心行事，唔好出咗个红线。红线呢样嘢呢好好笑。佢竟然咧明言咧有红线，通常红线系唔会讲明噶嘛，所以梁君彦咁样讲到明咧，打开口牌咧，已经话俾大家知咧，其实你以后啊做立法会议员，你领个10万人工加埋津贴咧，系唔可以咧叫做咧既要也要，既要呢个人工同埋政府津贴，也要咧攞呢个道德高地批评呢个政府。里边咧嗱，其中一项好紧要嘅就系话，系要需基于事实同证据。以证论证，不可无中生有，不可作出偏颇或侮辱性的言论或人身攻击。那什么叫无中生有呢？譬如说即是预测一些经济啊，或者是质询政府一些问题的时候，那通常很多时候都是会有一些假设性的嘛。那这些是不是无中生有呢？如果批评某个官员的表现，那是不是人身攻击呢？所以这些呢其实即是另类的软对抗。或者另类的这些立法会议员的我们叫做高级黑啊或者低级红的行为呢，可能都纳入了这个守则里面的范围。轻则呢就警告，重则呢就是训诫和暂停职务。所以结合埋刚才你所讲啊，特首有这个 DQ 权呢，我觉得现在是对于90个呢，我相信是要找几个制期的了，陶生。 没得制期的了，这个一定要的了，如果不是不会空穴来风的了。高危的人士呢，我想很多人这一年呢在个中环都成全的了。我想排第一的呢就应该是才女的白姐姐那位外女。因为呢去年一月呢她就曾经在个特首交流答问会那里呢，就是话特区政府咧，嗰啲食环署日夜抄牌，便衣乱禁足咧过马路嘅市民，加上咧救市嘅措施咧系冇效果，就加上咧佢引述有意见认为特区政府施政作风有亲小红书账户远香港人之嫌，令市民无法投入盛事。咁特首李家超听到咧就大怒， 就是说这个议员发言之中部分用词危险，令他想起2019年黑暴时软对抗及反动力量常用的形容词，亦是反对挑拨矛盾。嗯，这个呢就是李家超当时对这位议员直斥其非。现在呢就政圈盛传任何的议员呢想连任要过他的关。咁呢你知道嗰时你得罪李家超呢将会有咩后果。所以相信呢呢位议员呢自己心里面明白。第二个高危嘅呢就係老公据说係英国西人嘅一位叫江玉宽。喺2022年10月呢佢曾经点名主持医疗卫生福利嘅卢宠茂医生。话呢特区政府嘅卢宠茂啊係告咗七个呢啲呢係派针纸啊是俾一啲咧病人同埋老人嘅医生，就咧判啊佢哋呢七个医生咧系签出个20000多张嘅免针纸啊嘅证明书系无效，即系话当咗呢七个医生咧系舒特拉啲名单，系批咗几万个咧去救嗰啲犹太人免于佢哋进入纳粹嘅焚化炉。嗱呢个咧咁嘅专控咧就直指呢个卢宠茂咧系专横，同埋话佢咧系破坏法治。咁啊，当时咧，江玉宽小姐咧呢、這个言论咧，系令到立法会里边嗰啲亲中法派咧系非常之震惊。佢话佢用词好癫，唔睇佢个样，仲以为深黄嘅议员，即系以前咧梁国雄啊、黄毓民之流咧，系咁样系恶毒攻击政府，并且宣称咧啊、這個、呢个咧卢宠茂局长系点会破坏法治同专横咧？佢系有数据嘅科学分析噶嘛？啊！呢種咁嘅指責咧，係情緒化。嗱，呢個咧可以講嘅亦係第二位高危人士。第三個位咧，啊，唔止一個啦，就係近日啊，係極力啊，係指斥呢個叫終審庭嘅大法官罔顧中國人嘅家庭倫理，係嘛？係咧，係接納啊，岑子傑啊，係嗰個咧，同性伴侶登記合法嗰個申訴，就咧大聲喝止中國香港特區政府。你不能够遵从终审庭法官的指示，不可以立法是俾呢啲同志咧系合法登记伴侣。嗱，呢个咧直情指住特区政府啊，吓呢个咧政制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啊，嗰个鼻咧就系话好啦，唔好去马啦，系咪？如果唔系，我哋会否决噶。嗱，呢个对于啊所谓强势主导嘅特区行政当局咧。是一个更加明目张胆的挑战，甚至是掌掴。而且他们请来救兵远在澳洲的前殖民地上诉庭大法官列显伦说，你们不用怕，我认为终审庭大法官那个不是裁决，只是一种意见而已，是可以不遵守的。现在这个呢亦都是针对特区政府呢是一个呢严重的挑衅。只不过呢就不是李家超。李家超未表态。这个呢喐是喐曾国卫嘅啫。所以最终呢就要视乎李家超撑唔撑曾国卫啦。嗱，所以呢就暗涌呢就非常之多。而家呢就不过对于呢啲议员嚟讲呢，我觉得有啲唔系好公道。如果你话议员五年嘅表现啊系得罪咗李家超，最尾要佢啊系岌头先俾你连任。你呢个条件应该喺五年前佢哋选立法会嘅时候讲清楚。讲清楚，佢哋咪识闪避咯？哦，原来得罪曾国卫就唔怕，得罪李家超啊，千祈唔好啊！你真系得罪咗老虎啊，系嘛？哦，或者得罪蔡若莲得唔得啊？或者得罪啊呢个叫陈国基得唔得啊？喂，你早啲讲啊嘛！啊，你如果你五年前啊，江若宽啊，啊呢、这个谢伟俊啊呢啲议员如果参选嘅时候，你讲到明话嗱，你哋今后五年嘅言论咧，如果令到特首觉得唔开心或者受刺激，或者震怒嘅话咧，你哋有可能咧系不获被批准连任嘅。咁佢哋当初知道咪唔会咁讲嘢咯，系咪啊？吓，你而家你唔讲，你而家等佢入咗嚟啦，然后佢真系以为代表民意啦，大家爱国爱港啦，人民内部矛盾啦，讲两句而特首情绪化嗰下扯虾，话你联想到黑暴，喂，跟住咧佢。下一任呢就冇得捞，同我讲过一冇得捞呢行到中环呢，你以前懂得嗰啲呢管治精英啊嗰、那个群组啊唔会再请你食饭啦，唔会再请你 social 啦，见到你喺马会嗰度啊同你一起游水啊，远远见到啊佢都嗱嗱声游开啲同埋搵个理由上水啦。 喺绿化廊嗰度啊，你捧住嗰啲自助餐走埋嚟坐低食啊，隔篱搭台嗰个都即刻弹开啊！嗱，呢种咧系叫做社会嘅放逐啊，系令人啊系付出个代价好惨重嘅，系会留低心理创伤嘅。啊，呢个会唔会系因为特首一个人嘅情绪就可以决定啊一个议员嘅生死咧？嗱，唔使惊啊，就国师级嘅学者咧，阿刘兆佳咧又讲啦，有嘢有救兵到。佢话咧，佢听闻过咁嘅说法，不过刘兆佳话特首咧系有否决权，佢都听闻过，但系佢本人怀疑，佢认为特首会有意见，但系中央咧会有不同渠道了解议员嘅表现，唔止咧系会听信特区官员，所以咧啊，特区政府啊。包括特首咧，对于议员嘅连任咧系有影响力，但系并非决定性。嗱，如果系咁咧，就何君尧同埋梁美芬咧就唔需要担忧，系嘛？如果因为阿刘兆佳嗰啲 tips 咧，就应该都几准嘅。另外嗰两位咧，亦都唔怕，只不过咧有影响力啫，冇决定性啫。个影响力啊，都可以好大噶嘛，系嘛？都可以系一种软对抗嚟噶嘛，啱唔啱啊？啊，咁咧就刘兆佳俾定心丸，佢话中央唔想咧你个特区政府个立法会变橡皮图章，就希望有咧善意同有建设性嘅批评。啊，问题就系善意同埋建设性与否系由特首一个人决定啊嘛，系嘛？嗱，呢度仲有个漏洞噃，咩漏洞呢？如果你话特首一个人决定唔俾你连任，但系佢抽咗你出局之后冇几耐，特首自己都冇得连任咧，咁你俾特首啊？否咗连任，否决咗冇得再捞嗰个，系咪应该向上边提出上诉呢？喂，你唔信我啊？你个阿爷仲唔信你喎？原来系嘛？你喐咗我之后，你自己俾阿爷喐，咁有冇得上诉啊？咁我当初俾你喐，系咪好冤枉啊？系咪啊？你话啦，阿爸爸，所以呢个咧就系中国人嘅政治咧，系传一啲咁样样嘅莫名其妙嘅风声咧， 逃生唔止啊！ 嗰种常识逻辑咧，即系考起好多 IQ 正常嘅人， 唔系 会有冤案噶，大佬 唔系净系 唔系圣人嚟噶，系你要叫佢岌头啊过佢嗰关啊！如果特首过唔到习近平嗰关，冇得连任点算啊？有冇个上诉机制啊？系咪啊？ 嗱，唔止系怕得罪特首，因为你睇翻历届咧特首嘅选举咧。重要的官员例如政务司司长呢通常都是 potential 的 competitor, 即是潜在的竞争者。好多时候呢你去批评。 王储啊。 是啊。咁啊呢个特别是政务司司长的职位啦。咁而家嚟緊嘅可能啊保安局局长啊或者财政司司长啊呢啲都系重要嘅竞争者。咁即系话呢你做緊立法会议员嘅时候呢你唔只要睇特首嘅面色你要睇埋佢下面嗰几个啊。在嚟緊嘅一屆會唔會加入呢個競逐特首嘅呢個名單？因為好危險啊嘛！就算你啊，而家你判定你唔得罪特首，你有得連任，咁萬一轉個頭，下面嗰兩個上咗去，咁你之前諗住批評下面嗰兩個時嚟取悦特首，點知轉個頭佢做咗你老細，咁又點呢？即係所以咧，而家做立法會議員，我覺得唔應該 DQ 佢哋，亦都唔應該減少人手。我覺得應該加佢哋人工添，陶生，因為佢哋工作好繁重。因為根據梁君彥所講，你要要求咧，你要批評政府，但你要有建設性；你要批評官員，又要有實質嘅理據。如果咧佢認為你係即係唔係充分支持嗰個行政主導嘅特區政府咧，佢又會 DQ 你。喂，咁多红线，咁多地雷，而家仲惨过咧拍戏啊！你知唔知啊？电影界啊，最多唔拍啫，但系佢哋冇得唔开会啊嘛。所以我赞成佢哋应该加人工，咁难捞系咪先？ 所谓连任与否，要问过特首。仲有一个漏洞系咩漏洞啊？就最近咧呢个咧中联办主任郑雁雄突然间咧被大陆咧召翻翻去，然后咧系换人。啊！嗰陣時咧，特首李家超親口話佢都唔知喎，佢係睇報紙先知噶喎。嗱，如果咧你係醒目仔嘅咧，就聽到呢句嘢，有咩理由特首唔知咧？佢睇報紙先知咧。喺殖民地時代，如果咧英國外交部啊係換咗一個主控香港事務嘅次官啊，有乜嘢理由啊？港督啊要睇咗《南華早報》先知咧？佢上一次述职嗰陣時已經獲得通知啦。所以特首啊，系连郑雁雄啊召翻翻去，佢都唔知道睇报纸先知嘅时候， 这个特首在个阿爷心目中又有几多少信任呢？嗱，这个我唔知啊，这个是一个咧中性嘅问题。咁你而家话啊连任与否，佢有否决权？唔系啩？系嘛？喂，呢样嘢好矛盾咯，我觉得有少少啊，呢个中国式啊嘅咧不合逻辑咯，系咪啊？所以咧，你话唉，放呢、這个唔知边个放呢啲消息出嚟，系唔系放消息出嚟，同埋明报登啲消息出嚟软对抗？這個、呢个咧系对于特首嘅公信力同埋个声誉咧系有一个咧有道同埋误导嘅作用。我认为李家超系一个咧好虚怀若谷嘅人物，佢一定唔会啊，因为谢伟俊嗰阵时咧系讲过一啲。佢好唔开心嘅言论咧，然后记仇记到咧，最尾唔俾谢伟俊入闸嘅。啊，我唔相信，我认为咧，佢系一位君子，系咪？咁你而家话要过特首嗰关，系嘛？咁即系咩意思咧？系嘛？啊，咁啊唔怪得好多议员咧就即刻翻屋企啊照镜死咯！我呢四年咧，我边句边句嗰阵时提问嘅时候，我见到啊特首李家超好似个面色微微不妥噃。或者咧，我提问完嗰句咧，佢向我睄一眼咧，里边好似有啲怒火喎。咁呢啲中国人翻去各自揣测咧，就会惊起上嚟，就会主动向特首咧系写悔过书。啊嗱，某年某月某日啊，我咁样我唔系针对你噶，啊或者我讲错说话啦，我劈拍两句喺你面前打两巴，跪低掌嘴啊！啊你千祈唔好用否决权啊，因为我想连任多一届啊，我屋企仲有仔女要养啊。我要靠啊！立法会议员啊，出去去日本横滨啊，同埋去柬埔寨老挝啲饮食团啊，系嚟到带打包啊，带啲食物翻屋企啊，诸如此类。嗱，如果系嘅话咧，你哋趁有时间咧，系咪应该向特首咧系忏悔同埋自白咧？系嘛？咁但系啊，如果你话特首系连中联办主任换人，佢都要睇报纸先知啊，咁你又需唔需要太过紧张咧？啊！呢個係一個 open question， 啊，唔係針對任何人，係以一個常識邏輯啊個問題咧，係就明報啊呢個文風不動啊呢個評論咧，係作一個小學生三年級會試問啊提出嘅問題，係嘛？咁所以啊，咩叫善意？咩叫建設性批評？乜嘢叫做惡意？係嘛？你剛玉寬話盧寵茂專橫，呢個算唔算惡意？咩叫尊横？尊横即系咧一锤定音，系嘛？叫定位一尊，呢、這个算唔算尊横？啊，尊横呢个中文嚟讲，吓听喺唔同嘅中国人耳仔里边，系咧系好事定系坏事？啊，呢啲所以话使用中文咧嘅民族咧，佢真系玩政治咧，就到处都系啊，刀山火海啊，到处都系陷阱嚟啊，好得人惊啊，系嘛？话你有建设性就建设性啊，话你恶毒就恶毒啊。咁你平时你咪睇下呢四年几你讲啲嘢得罪啲咩人咯？喺立法会见过特首嘅时候，你有冇咧？系九啊度鞠躬咯，系嘛？仲有啊，系嘛？连任与否，佢要过特首嗰关，你讲得啱啊。政务司司长嗰关使唔使过啊？保安局局长嗰关使唔使过啊？你唔好以为啊。你只是怕得罪特首，你不怕得罪其他司长局长喎。那些很可能一年之后啊，就会上位接任喎。所以呢，明报这个新闻一出呢，就会引起很多啲中国人啊，那些外国那些呢，是多多呢联想同埋个恐慌啊，是不是？ 我觉得咁啦，而家呢科技伟大啦，兴人工智能 AI 啦，其实可以利用 AI 去判断呢，究竟这个立法会议员呢，佢系忠诚。同埋佢嘅具體啊，譬如話出席率啊，佢嘅面部表情啊，佢究竟個面部表情係佢係對特首係個人攻擊啊，定係佢係大公無私啊？我相信咧，你用而家個鏡頭啊，加埋人工智能咧，係可以分析到90個立法會議員嘅忠誠度，即係俗稱大陸嗰啲為佢哋打分啊。因為咧，根據新嘅立法會嘅議員嘅守則咧，除咗佢哋每年要提交工作報告。去講述佢哋嗰年度工作重點，亦都要咧包括埋佢嘅出席率啦、投票率啦、發言情況啊。其實已經喺有啲學校啊，中國大陸咧，佢喺個班房裏面咧已經安裝咗鏡頭喺度掃描咧嗰啲學生嘅學習專注程度。嗱，依個係科學嚟㗎。例如佢隻眼球咧 嗰個焦點啦，有冇望住黑板同老師啦？又或者佢眨眼嘅次數啦，例如佢好眼瞓嘅時候，佢眨得好密啊，跟住合埋眼啦，扮上堂啦，其實係瞓咗覺啦。嗱，呢啲咧全部我覺得應該引入立法會裏面，去減輕特首同埋其他官員咧嘅負擔，唔使佢哋要花心思去諗下依90個人，邊個係厭仔啦，邊個係針對我啦，邊個係大公無私啦，邊個愛國愛港？喂，太辛苦啦！你呢啲全部交俾 AI 啦 ，DeepSeek 又好，或者係 ChatGPT 又好，都可以咧利用呢個方法咧喺立法會裏面安裝呢啲 AI 嘅人工鏡頭，掃描呢90個人喺開會期間嘅表現、語氣、神色、態度，甚至體温啊，有冇滴汗，有冇咧流口水，有冇喺度咧睇手機，跟住咧喺度瞓覺，全部利用呢啲大數據，我覺得最公平，唔好再靠人類嘅力量。因为而家 AI 万能啊嘛，乜嘢都 AI。如果身边啲朋友咧，所有嘢都用 AI 噶啦，啊，唔使问人噶，啊，问人嗰个傻噶。你如果有个 AI， 你自己搞掂噶啦。咁我觉得应该引入呢个系统啊，啱唔啱啊，陶生？ 个问题啊，你 ChatGPT 同埋 AI 啊，都系美国佬啊控制噶嘛，你都用 DeepSeek 啦，系嘛？ 系啊 ，DeepSeek 啱唔啱啊？先啊，系啊。 啊，咁啊，至于你话政圈传咧，连任与否要特首嗰一关咧？咁呢個本身咧，即係難怪咧，阿劉兆佳主任咧係不同意嘅，因為特首都係人，人咧本身都有性別之分，有個情緒嘅。例如話特首係林鄭月娥，同埋特首係梁振英咧就唔同，知唔知啊？因為林鄭月娥係女人啊，佢一聽到陳同佳命案咧，佢即刻諗起啊被殺無辜嗰個咧，啊寶赤安娘啊嗰個女仔，佢即刻起降咧就係話。特首行出嚟话一定要咧，系将呢件事解决，结果搞到一镬咧，叫做送中条例，系200万人大游行，系嘛嗱？如果特首系一个女人，加埋系一个咧，罗马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徒咧就笃信一夫一妻，笃信婚姻忠诚。如果你话叫特首啊，系要决定连任，即系话你个特首做埋班主任个阿 Sir 同埋 Miss， 佢要咧同每一个学生仔咧。是评埋操行分，所以如果一个罗马天主教的女特首，她的家庭美满，如果有人督背脊，话九十个议员里面有啲男女咧系背夫或者背妻通奸嘅话咧，就会咧令到嗰个特首本身咧个情绪有波动。身为男人，如果我是男人做特首啊，切笑下，喂人哋五五偷食，系咪强奸先？唔系湿碎啦，关你屁事咩？我是如果男人做特首啊，我就梗系有咁嘅胸襟啦，系嘛？我啊蔡澜啊，相信李家超都同一阵线。但你话如果系女人咧，系比只林郑啊、李月娥女士呢啲咧，系相夫教子、家庭咁美满嘅，即刻咧系秒嘴啊！切，哇，咁都得系嘛？嗱，呢啲男女之间咧个性别咧系有不同嘅荷尔蒙刺激到不同嘅情绪咯。所以话，如果你话一个议员连任与否要过特首嗰关开始先例咧，系好危险嘅。虽然李家超先生系正人君子，但系咧佢唔系永远做落去嘅。下一任如果有一个女人做，或者有一个咧情绪不稳定、好有偏见啊吓嘅人做，或者信佛教或者信罗马天主教，每一个议员咧连任与否要问过佢咧，就会好多大陆话斋叫冤假错案。尤其是他自己都不獲信任，被中央 DQ 埋，你那个跟住俾他啊，系一嘢咧，系杀咗落去乱葬岗嗰个议员啊，你话唔通啊？系咪写封血书走上去北京，系走去港澳办啊个办公室门口跪低啊，系要求所谓嘅党中央同佢平反咩？系嘛？所以点解中国人啊个历史上咁多冤案啊？六月飞霜斗娥冤啊！至到文化大革命平反冤假错案就是咁解咯。这个国家和这个民族为什么永远不懂得吸收教训的呢？想埋这些咁嘅屎桥啊，是完全无常识的呢？当然我希望呢不是真的啦。即是刘兆佳都不敢信啦。这个可能是明报啊作出来啦。又或者里面啊那九十个议员啊有人放风啊挑拨离间啊远对抗啊这些不知啦，是吧？但咁样系好荒谬嘅咯，我觉得系嘛，此风系不可长咯。如果系咁咧，就冇三权分立嘅。虽然你都唔讲三权分立，系特首强势行政主导， 强势都唔系强到咁啊，系嘛？系嘛？喂，大佬，系一个咧中学生啊，吓你 form five 升学啊，请翻个班主任写翻封 reference letter 吓，都会写得公正啲，唔好阻人发达啦。吓，明明啊，你呢个学生平时啊喺女厕嗰度有偷窥啊，功课唔合格啊，哦，你跟住去英国升学啊，叫个班主任写翻封 recommendation letter， 佢都会话啊，呢个学生平时好爱国嘅。点会打沉你嘅前途呢？但系咁样就会令到一个议员啊，出咗去香港，出咗立法会之后，变成印度嘅贱民阶级啦。 嗱，我又唔系咁睇啊，陶生，我觉得世间上特别系香港咧，立法会议员嘅工作咧，实在太好啦。有咩一份工作咧可以领成十皮嘢？ 你捞埋我份 人工同津贴，咁又可以咧批评或者闹政府。跟住喺个社会上面咧，好似你话出入马会啊，呢啲高级食肆啊，得到咧礼遇同埋呢个尊重。呢份工咧实在太过好得紧要，所以咧我觉得咧，立多啲规则，令到佢哋嘅工作咧系要受规管，包括啦李家超特首嘅个人喜好，加埋咧人工智能嘅监察。咁我觉得咧，对于广大嘅市民啊，立咗啲税，同埋咧政府用咗啲公帑咧。都合理少少。如果唔係咧，世間上邊有依一種職業，既有也有都有，全部都好嘅啊，地位、人工同埋咧啊，可以講説話又可以咧高高在上。咁我覺得咧，而家對於佢哋嘅工作同埋行為作出限制咧，我係支持嘅啊。我特別咧支持咧李家超特首啊，對佢哋咧嗰種考核。加埋咧引入人保安局局长人工智能嘅监察，我觉得咧对于佢哋嚟讲，即系彰显佢哋忠诚，而且我认为佢哋应该咧啊减薪甚至唔收人工。咁对于咧香港嘅市民嚟讲先公道，因为而家财政赤字咁高之下，佢哋仲领紧成10万、8万咁嘅人工咧，我觉得咧就唔止啊，就加埋津贴。咁我觉得咧系实在咧唔合理，同埋咧既然你咁愿意服务社会，对香港咁。爱呀、啊、咁爱香港咁点解你仲要收钱呢？ 同埋头先呢你又过唔到特首嗰关呀，都係得个三四个啫。下一届个立法会系咪准许你有90个啦，都而家未知之数。分分钟上面话 咁 90个太多啦。係咪喐咁30件呢，咁嗰30件冇得捞冇得连任嘅，即係30个都得罪晒特首。你叫佢点样水洗得清呢？都系咪行出嚟话我下屆咧冇得連任或者唔做，純粹因為中國政府認為嗰個咧立法會嘅人數太多，所以係正常嘅裁員，而唔係咧係我有黑暴之嫌咧係得罪咗特首咧，係嘛？嚟到保障你行出立法會之後，仲有人聘請同埋仲有生意咧，所以個連鎖作用啊係好嚴重嘅咯，即係希望社會有識之士就先研究好呢個問題，如果唔係咧。你搞到屍骸累累就唔係咁好。好啦，今日嘅時間差唔多啦，多謝各位收睇風雲谷，下次節目時間再會。 好多謝大家，歡迎大家加入風雲門，拜拜。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係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條橋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覺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條橋嘅。 我希望好快有機會，我同你就成為。在海外和香港很多身处 Trouble Water 的朋友跟他们搭一条桥，令到他们成为一种慰藉，是吧？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现在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都会有风云快讯，等大家食紧晏的时候都可以一览天下事。而逢一至六的晚上10点继续有风云谷正片，陶生和鲍Sir会以轻松的角度和大家剖析各种大小议题，还有收费会员专属的风云会和大家细细声密密倾。现在就来看看最新的精华片段啦。 我这3年尤其这一年，我遇到识与不识或者街边嗰度叫阿陶生，我好中意睇你风云谷嗰啲，我问佢香港点，全部都系头领嚟， 领头， 全部都话个市系死晒，咁可想而知啦，系嘛？由自入兴啦，你而家住喺香港一个擘大眼、人人讲大话或者被讲大、被逼讲大话嘅城市， 咁讲唔可以话佢哋讲大话嘅，唔讲得 真 话。